第67集。 将手上的证据都整理好，孟昭叫上周奇阳和其他几个警察，开车去了吴维涵所在的医院。自打上次在看守所心脏骤停之后，这些天吴维涵一直待在医院里。孟昭和周奇阳到达病房时，吴维涵正半悠闲地吃着饭，他的筷子在饭盒里挑挑拣拣，肥肉不吃，葱蒜不吃，两口饭一口汤，神情闲适。见他这副挑肥拣瘦的模样，站在窗前的孟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想到医院里那些尚且昏迷不醒的女孩子，想到暗笼里那些满身伤痕的女孩子，再想到惨死的卢阳，还有十年间不出家门的林郎，孟昭几乎想把吴维涵拉过来狠狠地揍上一顿。但是这一次他终究还是忍住了。 这种罪人还是由法律来审判的，让所有人见证他的罪行，让他成为万千人唾骂的阶下囚，或许才是他最应得的结局。 孟昭推门进去，闲聊似的和吴维涵打招呼。 吴总，饭还合胃口吗？在医院待着感觉好像还不错。 吴维涵似乎并不高兴见到孟昭，他收起刚刚的闲事，将手中的饭盒放到一边的桌子上说， 孟警官开玩笑了，命都差点没有了，怎么会还不错呢？ 真让我意外，原来吴总也关心命啊。不过你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命吧，至于赵彤的命、林郎的命、卢阳的命，那些无辜女孩的命，那些被你关在直播间里几十只雀的命，在你眼里恐怕连蝼蚁都不如吧。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就能让你这么随意的去见他吗？ 吴维涵看上去依旧无辜，他看着孟昭甚至还笑了一声。 哼，你在说什么呀孟警官，赵彤是自杀的，这个是很早就有定论的事儿。林郎也活得好好的吧，至于你说的卢阳，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请孟警官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人乱安罪名，如果孟警官还有什么事儿，就去找我的律师谈吧，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需要休息，恕不奉陪了。 很显然待在医院监控下的吴维涵大概对于外头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孟昭俯下身贴近吴维涵的耳边，压低声音说， 吴总，有件事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管理暗笼的那几个人已经把你的事情全都招了。 孟昭能够感觉到听到这话吴维涵的呼吸瞬间一滞，随即脸上的表情也僵硬下来。孟昭朝周奇阳一伸手，周奇阳就把平板递了过来。孟昭直起身，用手指滑动着平板的屏幕，语气自然地说， 想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 说完他把平板递到了吴维涵的面前。画面上吴维涵坐在暗笼的监控室里，正抬手指着屏幕，似乎在对其他两个看管者发布什么命令。吴维涵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屏幕，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孟昭说， 我想知道吴总出现在这里不会是偶然吧。 吴维涵的脸部线条紧紧地绷着，他沉默着不说话。 如果还不够我再给你看一个。 孟昭说完滑动屏幕播放了下一个视频。吴维涵带着一个跟他身高相仿的男人走进了暗笼，两个人谈笑风生。吴维涵将那个人交给了其中一个看管者，由看管者带着客户走到了二楼。病号服下，吴维涵的胸膛剧烈的起伏，捏得很紧的拳头已经开始颤抖起来。 吴总，看样子你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吧，我们还是不要继续看下去了，如果再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那就不太好了，等待接受正义的审判吧，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孟昭说完按熄了平板的屏幕，递还给周奇阳，然后他亮出了逮捕证，看着吴维涵沉声道， 吴维涵，现在我以涉嫌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杀人罪 正式将你逮捕。 孟昭朝外头一招手，门外立刻走进来两个警察，动作迅速地给吴维涵戴上了手铐。 啊，不，不是，你们这是诬陷，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我要见我律师。 但两名警察已经不管他在狡辩什么，不由分说地把吴维涵从病床上压了下来。吴维涵剧烈地挣扎着，在经过孟昭的时候，他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 让我付出代价，你等着看到底谁让谁付出代价。 话还没说完，吴维涵就被两个警察押出了病房。看着吴维涵被押送到警车上，孟昭站在原地闭上了眼睛，半晌他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 走吧，徐局还等着回去骂我呢。 也不知道谁的嘴那么欠，把你做人的事情告诉给徐局，那种人明明打死都不为过。 局长办公室，徐局将桌子拍得震天响。 上次让你到交警队执勤那两个月，还没让你长教训是吧？这才过了多久啊，你又犯同样的错误。这也多亏那个犯人他什么也不懂，万一他举报你，你还想不想干了？ 而孟昭认错干脆， 是我的错，我一时没忍住。 你非要把人打死了才肯长教训吗？检查你写过，检讨你也做过，到交警队执勤的罪你也受过，你还想怎么办呢？殴打犯罪嫌疑人的事情就先不提了，那篇公众号文章又是怎么回事？卢阳那个时候明明已经死了，你还私自把文章发布出去，这事儿要追究起来给你个伪造证据罪也不过分。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带着非警务人员出入案发现场，警局的规定还有哪条你放在眼里？还有非警务人员也就罢了，小陆是我们的热心市民，你带着他出入那么危险的地方，能保证他的安全吗？ 有人打电话威胁他的生命，相比待在医院，我觉得待在我身边更安全。 还顶嘴？你就不能把他带到警局吗？本来想等案子办完，今年之内就给你升郑队长。唉，现在看来，这郑队长你就别想了。 我没意见。 徐局一通怒骂之后，又来回踱了两圈，在孟昭面前停下来。他盯着孟昭看了好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再开口的时候，徐局的语气沉稳了下来。 小孟，身为一名警察，你有强烈的正义感，这点我非常欣赏。但你要明白，正义感不是你发泄私愤的借口。面对犯人，如果每个警察都任意动用私刑，那法律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作为警察，你必须比平常人更要学会忍耐和克制，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点声。 明白了。 滚，手写8000字检讨，明早亲自交给我。 8000字？您不如让我再去隔壁交警队。 没给你商量的余地。 从徐局办公室出来，孟昭想到自己今天晚上要熬夜写8000字的检讨，顿时一阵的头疼。他这辈子最讨厌写字了，就连当年高中写语文作文时规定800字，他也绝不会写801个字。怒火攻心之下，孟昭继而想到白天陆时琛屡次不服从命令，私自离开警车。他打算把从徐局那儿攒下来的火气全都一股脑的撒到陆时琛的身上。一推门，陆时琛正倚着窗台，似乎刚刚打完一通电话。孟昭怒气冲冲地走过去，一通泄火。 陆时琛，你怎么回事？我白天特意让小周看着你，不让你从车里出来，你倒好，每次答应的好好的，结果一次都没听进去，还策反周启阳。往轻了说，你这叫不服从命令；往重了说，你这就是在干扰警察办案，你知道吗？ 孟昭的满腔怒火还没撒完，陆时琛这时抬手轻轻地拖住了他的下巴。 这不合时宜的近乎调戏的姿态，让孟昭怒气更甚。他正要挥手扶开陆时琛的手，发动下一轮的语言攻击，但是随之，陆时琛微凉的拇指按压在了孟昭的嘴唇上。与此同时，陆时琛微微低头，目光垂落在孟昭的嘴唇上。孟昭的心脏倏地跳空了一拍，他顿时哑火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他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很干呐。 什么？ 你的嘴唇啊？ 陆时琛的手落下来，从窗台拿过那瓶矿泉水递给了孟昭。 来，喝点水吧。 在看了陆时琛两秒之后，孟昭接过那瓶水，仰头把瓶子里剩下的水全部都喝光了。喝完之后，孟昭把矿泉水瓶捏到变形。 这人为了逃避挨骂，居然动用这种过分的手段。 一抬手把瓶子扔到了垃圾桶里，脑中闪过了一个想法。 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